干没空，一张白纸与墨萍水相逢，少了副面容，表情有些陌生，无法集中，白日做梦，花中雪中，自告奋勇，也不过只是寻着属于自己一个平衡。 No， 片面心动，在爱情里都显得有恃无恐，当孤单被怂恿，一样容易感动，或是念旧，好的伤口，坏的嘲弄，点一把火，就有人送风。上床不下床，下床匆匆，最好选择，心中有罪，心如止水。 6:41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为大家直播放送中，我们看到了在聊天室当中众多同学泪落心田，你好，山外有山，生如意下花，我们都是面熟的 ID， 面熟面熟啊。心田他说可以推荐一首歌曲吗？陈世安啊，跟大家不要跟大家了，跟你偷偷的讲啊，陈世安的新歌也快来了。前天我们的月光音乐会的晚上，飞儿乐团也登陆我们的月光舞台啊。然后呢，结束之后，阿庆老师就迅速的哈、啊，飞速的跑回家，去跟陈世安做连线，再制作一首新歌，你可以期待一下。